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介绍导师品，有三段。第一段是所讲人众品，第二呢是中路谢退品。中路谢退品有两段，一个是退大，二是揭晓。退大好像是昨天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是揭晓。上面所说的所讲人众，中路谢退，不导师言吾等疲疾而复不畏，不能复进，前路悠远，今欲退还。小府的道路是长远的，并不是像一般所说的啊，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是要理来说，从这个世修上讲，佛道长远，从来没有一个天生的弥勒自在的释迦，都是久修业所得。那个此中介绍的这个化成玉品，就是说明了这个佛道长远。虽然人人都发大心，佛都以大乘法教化众生，众生也不是不愿意修大乘法，修大乘法它的特点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话呢就是这么两句话，做起来呢就蛮困难的。上求佛道，这个仅仅乎是一个追求祈愿啊，说要达到的目的。怎么样子才能够达到成佛的目的呢？那就要下化众生，而不是说仅仅乎做一个自了汉，我修我的，个人生死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这个叫做自了汉。这个自了汉，自了汉，与众生不做利益，于苦海不做舟行，十方诸佛也不称赞呢，不但是不称赞，还要被呵斥，说是你这个骄牙败种，陆地不生莲花，他有这么种种的过失，对他自己本身这个自了汉。为不为啊这个佛道长远生疲疾不为之心，我走不动了，我要回去了，发心就是要成佛的。回去回到什么地方去呢？不能够还去做众生啊，还要受生死苦啊。所以下边这个是方便设化，就像这导师多助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免，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作是念已，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三百由旬，化作一城。 告众人也，汝等勿步，莫得退还。今此大乘可与终止，随意所作。若入世上，快得安隐；若能前置保所，亦可得去。这个呢，这是譬喻当中啊，方便设化，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够后退，啊，怎么办？这个导师多助方便，啊，降导之时，方便作为譬喻呢，那就是譬佛的全智。可悯呐，可怜可悯，如来谓之可怜悯者。这个可怜可悯，这个不是一个赞叹之词啊，这是一个褒贬之词。一个人呐，太可怜了，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呢？这个珍宝就是如来的智慧德相啊，是如来古上的无量智慧德相啊，舍之不取，要退还。退还住在什么地方呢？如上次这个贫子玉呢，住在贫里，植树草南。早是作事念已，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300由旬，化作一程。这个呢是化的啊，无二续有，故称为化。那什么化的呢？是以教化的啊，教化的，这是如来的全教火化的，不是真实的啊，不是真实的。汝等可悯，就导师晓得这个众人之中呢，没有大机，这个大乘之机呢退失了，没有大机，如来又观察呀，是不是还能够有小机呢？一观察是有小机啊，既有小机，就用小来接，知其可以用小来接，这个小呢就是中间化作一成。汝等勿步，别害怕，莫得退还呐。既然走出来了，已经走了300由旬了，还能退回去吗？啊，那不是，要是退回去，那就退到凡夫地上了，那就全功尽弃啊。这个就以全智斗会小乘之根基，用这个示转、劝转、正转啊，这个三转法论斗这个小机啊，莫得退还，就是劝令前进呐、劝令前进就是劝转，这个劝转法门。这今此大乘可与终止，随意所作啊，随意所作，进这个城啊，就是告诉他有一个城可以进， 这个譬什么东西呢？譬如世转，三转法轮之中的这个世转，若入世城，快得难隐。进了这个城，这个三百由旬这个城，要用什么功力来证呢？要正转，正什么东西呢？就是正的这个小乘的偏真涅槃。虽然没有能够变了变异生死，但是他了一个分转生死，那个比在三界之内的受这个火烧呢，那叫做快得难隐，这就是赞叹这个乘的功德，譬喻正转。至于说底下，若能前置宝锁，这个宝锁亦可得去，就是你住在这儿也可以，到前头进入宝锁，这个宝锁那里离得不远，亦可得去。要救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一生当中无师说法，没有开权显实以前，不能够张说而有此语。什么叫做不得张说而有此语呢？在《法华经》以前，佛从来没有说你们这个二乘人呐，将来也可以到宝所呀，到宝所也能去啊，不说的。这个到宝所这句话，二乘人说是离开这个化城也可以进入宝所，这是到了法华会上才能有见，是吧？因为法华呢正是开权显实的，到这可以说了。要是论密文满不发，要密文呢，从阿含方等般若都有开权显实，要显教，那只有到法华会上，才能够说是哦，若能前去也可以到宝所。要是论宿世的宿根呢，那么你比如说这个经法华会上的当地中，都是在石洛王子那个时候都结过大乘缘的，宿世都文大中间退小的，也应该有誓言，就是有这个宝所之言。何以故呢？说王子既至彼等退意，即教化曰：汝等若为生死，窃取涅槃消息。退大了，退大以后在生死当中畏惧生死，那么你先把个生死了他，这个了生死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住在这个涅槃之中，小乘涅槃，由于涅槃，由于涅槃，进入化城以后得到苏信，然后呢更行大道，亦可以随意。下边欢喜潜入，世事疲寂之众，行大欢喜，叹为曾有。说我等今者免死乐道，快得安隐。于是众人潜入化城，生以度想，生安隐想。这是用小乘来接，这个呢也有两段文，一个是方便说话，第二呢是欢喜潜入，这是第二欢喜，世事疲寂之众。心大欢喜，欢喜 是文教问三乘转法轮之教啊，这是文会。叹未曾有啊，闻思修三会啊，啊，从闻而思而修，这个修呢，这个小乘的修法嘛，修这个知苦断际，目灭修道啊，十六行，三十四心，进入暖顶忍，暖顶忍是第一啊。叹未曾有，这是去入暖位啊。我等今者免死乐道，免乐道要到顶位，已经到了三界之顶了，就要离开三界了啊。快得难也，是暖顶忍这个忍位是第一，一刹那啊，那就出三界了，就潜入化成，譬如见地位，见地一度想，譬如得尽智，生安隐想，譬如得五生智。这个尽智五生智是二乘人灭见，这个断见惑以后所得的啊。这个无生人呢，是二乘人所证的无生人啊，不是那个无生法人啊，他这叫无生智，不叫无生人啊。又一度想潜入化成，生以度想，生安隐想，以度，哎，我已经进入化成，我已经灭度了啊啊，灭戒之烦恼，度分段生死，三界的不安隐想，不安隐相没有了，生安隐想，一个是辟支的，一个是辟断的，大小二乘都论智德断德啊，但是深浅不同。这个譬喻是二乘人的中路懈退啊，中路，这个中路呢，就是指从出发心为始，成佛为中，成佛为究竟，这个中间为了中路。下边，而是导师知此人众，记得仔细，无复疲倦，寂灭化成。与众人言：汝等去来，保所在尽，向者大乘是我所化作为止息耳。尔时就是众人进入化成之时，进入化成是什么样的人呢？证了无余涅槃的啊，有余无余二种涅槃的，嗯，这个化成了，他生了一度想，生了安隐想，而是导师知此能记得仔细，安隐呢，安隐呢，安隐就是安隐，就是安隐，就是仔细嘛啊，休息了。这仔细什么东西呢？不受三界的五住见思烦恼之所兼逐之心啊，无复疲倦。你说那在三界之内受生死苦，那多辛苦啊啊，受生死苦就是辛苦啊啊。 我们一天到晚也喊辛苦，喊辛苦，这个辛苦也就是生死苦，那是什么东西呢？啊？啊，坐香喊辛苦，啊，出破也喊辛苦，有病也喊辛苦，啊，反正这个这都喊辛苦。实际上，这个辛苦，辛苦就是生死苦。不在这个生死苦，什么辛苦都没有了。有这个生死苦，啊，就喊疲倦。导师知死人众既得止息，无复疲倦，即灭化成。时机到了，与众人言：汝当去来。去来呢，就是指前方。嗯，前方再朝前走呢，就到是到保守的道路啊。保守保处再进，这向者大成。向呢，这个向字怎么讲法的呢？这中国这文字啊，向着就是以前的，就是上来的这个城，是我为了度你们出生死啊的一个修歇处啊所化作的，就这个叫做像啊。这个大乘是我说话的，为你仔细的，现在已经给你修歇过了，修歇过了嘛，就像这个住客栈一样，中间嘛辛苦了，住客栈怎么的话呢？不能常住在这种了啊，还要爬起来，还要走啊。说底下呢，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今为汝等作大导师，知着生死烦恼乐道险岸长远，迎去迎度。这个呢，底下呢是用法来和，诸比丘是释迦牟尼佛在说这个《法华经》的时间啊，在这个法华会上告诸比丘的，如来亦复如是啊，如来就是指着佛自己啊，啊，小的众生。生死烦恼在乐道当中，而且是险难长远，应去应度。这个止息譬喻免难，无复疲倦譬喻大乘的激发。只要二乘人进了化乘，生死止息以后啊，不受生死的苦，这个劳苦啊，到这个时候呢，他自然这个大乘机就会发的。他到了化乘，他就审量自己的，说我这个灭度，说是灭度，灭度灭什么东西呢？度了什么东西呢？啊，烦恼还在，无明还在，变异生死还在。这个时候呢，这大乘激发，保处在界，譬喻显实。大乘是化的，既然是化的呢，那就化的就要废了，保所就是显实，化成即是化的，就是废权，废权显实。这个保所有两个意义，要究竟，那是以极果为保所，极果就称为究竟的佛果，那是保所。这是要这个究竟来讲，如这个《法 方便品中说了，为夫云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是一，又要分入，那是以初发心住为宝所。初发心住，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个呢，它也叫做宝所，啊，分正宝所。所以上文中说呢，无上宝具不求自得，这个无上宝具就是宝所嘛，啊，不求自得，本来有的，又愿得佛法分，如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啊，那就是宝所。那么有人问，这个《法华经》有五个地方开山显仪，有什么不同呢？答：要是通论呢，没有什么两样；要别论呢，就有差别。啊，开圈显实就是开山显仪，有五个地方。啊，方便品是要教开山显仪。方便品中说啊，如来但以一佛成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成若二若三。如来但以一佛成为众生说法，说法就是教。如来怎么教化众生呢？以一佛成，没有余成，什么余成三成五成七成甚至于是九成，没有的，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于无三，啊，这是要教。火折玉，啊，是要行来开山显义的。这个《法华经》有种种譬喻，坐井喻、戏珠喻、拼子喻，啊，这个三草二木喻，啊，都是譬喻开山显实，啊，因为这个《法华经》本身嘛，这个偈门嘛，它就讲的开山显实，啊，服用种种的因缘譬喻来解释这么个道理。火折喻就是三车喻。三车，羊车、鹿车、牛车，大白牛车，这三车喻。这个三车车呢，是一个运载的工具，这是要行来解释三开人显示的。啊，上来呢，如来但以一佛成为众生说法，是要教来解释开人显示。啊，火折喻。三车是要行，车是运载之意，啊，运那就是要行，啊，文曰各乘大车游于四方，喜气快乐也，啊，各乘大车了，如来许的是许的三车。啊，你们赶快出来啊，这个三界无暗犹如火折，你们赶快不出来就烧死了。那个朱子呢，啊，听到这个有三车好玩，这个三车什么叫个好玩呢，啊，就是小乘教能够出生死，他闻到他就欢喜，我这受苦，我这受苦的受就啊受不了了，你说有了生死的法，我就赶快我就信教就修行，啊，就出三界，啊，等到你出了三界以后，是不是就给你这个三车呢？不是的，啊，各次诸子等一大车，三车有名无实， 有名巫师啊。这个大车三车是犬，大车是十啊，出了三界外没有三车那就是废犬，给一大车就是显实啊，这是用这个形来讲开犬显实的啊。各乘大车由于四方嘛，这个四方就是指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至于道场，到了成佛。这是这个火折狱。到了信邪品，四大弟子是要人来讲这个开山显义的啊。人是什么人呢？那就是客座见人，啊，二十年中除细论之分，借会做人即长者子啊，那个穷子，穷子，他自己穷子自己认为是穷子，长者看的那个穷子就是我的儿子，啊，但是呢，他开始他不相信，啊。到了后来的逐渐逐渐呢，叫做领之载物，心想体信哦。到了这个父亲呢要死了哦，我这个财富都是你的，借会父子啊，那是长者子啊。所以这个四大弟子到这个灵邪品的灵邪的时候，我等系来真是佛子啊。这个叫做要人讲这个开山显义啊。那么药草第下面呢，我们上来讲这个药草玉品，三草二木啊，一实地。这个药草，药草玉品要这个差别与无差别，名犬名实。差别是犬，无差别是实。什么叫做差别呢？三草二木是差别。这个三草二木都是一地所生，一语所认，所以这个无差别啊。差别即是犬，不差别就是实啊。七种差别同一义理，同一义理就没有差别了，不得差别即知实嘛啊。所以说是差而无差，无差而差。这个药草玉品就是叫当地的人晓得这个意思啊，什么叫做权，什么叫做实，怎么样的开权会实，全实教。十方诸佛度化一切众生啊，所谓说是单权不能度一切众生，单时不能度一切众生，必须要全时结合啊。所以搞门寺我们建两个藏经楼的用意就在这个地方，这跟人家不一样，是吧。至于此处讲这个化成，化成是要理讲这个开山显义的，上来是要教要行要差别无差别。那么此中呢，这个化成是要理啊，一个是保所，一个是化成，这是两个呢，是一大一小两个道理啊。 什么道理呀、啊？破除二乘的权理，就是化成显如来真实的一理，这叫做实啊。要离开身显义，这个化成。下面呢还有五百弟子灵解举这个一珠为譬的，那也是要理，一理明珠，那也是个譬。这此虽文相以往而说，仍一问并举四一啊，都是如来能知，众生不知。众生要是知道了啊，就是开了佛的之间了啊。不知呢，不知，所以要给他知道，所以要开这个，要开权显实。下边诸比丘，如来亦复如是，今为汝等作大导师，制住生死烦恼乐道，险难长远，迎去迎动。底下呢是法和，如来亦复如是啊，今为汝等做大导师，三界导师，四圣慈父。所以众生在生死海中，要想出，要想出离生死，要想成佛道，没有导师领导，你怎么走这条路啊？我说你怎么走啊？啊，盲修瞎练，那可是得不偿失。要依法修行。所以这个大佛的大乘经典，佛亲口所说的啊，我们都应当注意学习啊，要依教奉行，还要加深理解，不能把这个佛的经历的道理呢理解的错了，那就麻烦了。说如来者，就是用法和呢和这个导和这个导师啊，如等是上面所说的众多的人啊，生死和上面的国险呢啊，烦恼和上文的阴险呢啊，长远就是和这个五百由旬。啊，险难长远，五百由旬啊，应去应度，和上面说的善知通塞之相啊，这个五百由旬啊，走这条道路怎么走？怎么走这条道路呢？从这个施法界来讲，三乐道的法界是闻法得度的机缘是非常少的啊，所以佛成道，他不在天上成道啊，他也不在三乐道成道，他在人间成道。人天呢毕竟是善道啊，而且人天呢也称为成啊，这个五成当中它有一成啊，称为善道啊，在三乐，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人天称为善道啊。这个善道以什么为成呢？就是人天的这个三规五戒啊，十善呢，这是个成， 乘于此乘可以升到人天当中，哎，这个是好好消佛啦，好受佛的教化啦，啊，走这个五百由行，啊，说说我这个叫想成佛发大心，先要把这个人做好。如果说你失掉了人身，甚至于失到了天人天之身，你怎么消佛呢？啊啊，人生难得啦，佛法难闻啦，啊，一世人生万劫难，我并不是失了人生以后我就升天，那倒也罢了，失了人生他都会下堕的，啊，是必然的，啊，所以呢，要想修行佛道，首先从现在开始先要把这个人做好，啊，你能够保持我这个人身不失，啊，生生世世不失人的果报，那你还是消佛呢，还是很有利的，啊，你就是二乘人，他不但是保持了人道不失，他在这个人道上他能修成了小乘果，断了生死，那，他从那个时候的发大心，上求佛道。我们现在在凡夫位上还没了生死呢，你要是个佛道怎么修法的呢？这个五百由行呢，这条道路要想成佛，任何人都不能够越狱的，不能说我绕着圈子走，我不走这五百由行，走哪走啊？啊？啊，你是发大乘心发小乘心，你只要想成佛，啊，你必须要走经过这个五百由行。那么这个五百由行是什么呢？就是生死险乐道，啊，说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你哪一个能够越过？说是我不这三个烦恼，我第一道不破，我就去成佛去，行不行啊？啊，这是铁的道理。而我们现在在人道当中修行佛道，啊，我不修小乘果，就修大乘果，那你就发不得心，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不要做自了汉，嗯，生生世世不对，也不是像一般说的，啊。放下屠刀就立即成佛，就那么容易的，啊，嗯，所以把这个消佛消佛，把这个佛，首先晓得什么叫个佛，还要晓得佛的教是什么，啊，佛教啊，佛教化众生的方式方法。全教实教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路途呢要理清楚，啊，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朝前走，啊，可不能糊里糊涂的。下边若众生但闻一夫成者，则不欲见乎，不欲亲近，便作是念福道长远，久受清苦，乃可得成。啊，佛指是心，却绕下列，以方便力而与中道为直系故，属二涅槃。若众生住于二地，如来尔时，即便为说，汝等所作未办。如所住地近于佛会，当观察筹量，说得涅槃非真实也。但是如来方便之力，欲于佛乘分别说三。啊，这也很重要啊。 若众生但闻一佛乘，这个若众生三个字呢，就是和上边啊这降导众人过这个三百由旬的这个众人，如果是单单闻到佛所说的这个一佛乘，这是佛道昌元，这佛道昌元这不欲见佛，这不欲亲近，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着了呢，就是中路懈退，闻到一佛乘不欲见佛，不欲亲近呢，就是生这个退堕之心。佛之是心，佛呢是观众生之机，晓得众人当中退大的俱为佛道长远，这个心呢，二乘之心呢是确绕而下列，不是发的大心，所以就下列以方便力而与中道为止系故，说二涅槃，这个化成就是二涅槃呢，就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这是一再者说呢，就是二乘人破见思烦恼了分段生死所住的这个地方，这个二涅槃说二涅槃，若众生住于二地，住在这个二涅槃之地，就是住在化成，如来而是即便为说，如等所作未办呐、上文说的更与余果作福，为其说法华经，到这个时候给他说法华经，如等所作未办，他上来说呢，生一度想生难音响这是二乘人了了生死之后当时的那种境界享受，当他进入化成以后苦生死苦得到修泄以后，他就自己要进行观察筹量说得涅槃非真实，而且所作未办，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办，什么事儿呢？见思烦恼破了，尘沙没有破无明也没有破如所住地尽于佛会，再朝前走就到宝所，当观察筹量说得涅槃非真实也，因为那什么不是真实，是假，是化的中间得以修泄的，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不是真实？那是佛的教化所化的空圈诳小儿嫉妒于一切不是真实的，那是如来方便之力于一佛乘分别所参，这是要教方便分别所参的就废这个化成的。福之是心到说二涅槃，就是和上文的化作一成辟，已经出了同居，没有到宝所，在这个两营之间是名为中道，由于无语二种涅槃，也叫做声闻缘觉二人之所证得的这个地方叫做二涅槃若众生住于二地，以下呢何是灭化引致保守病，以下呢 如彼导之，如彼导师，为止戏故，化作大成。既知戏矣，而告之言，保所在尽，此称非实。我所化耳，既然是化的，又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不能够常住了。啊，下边是用这个重诵，啊，用这个重诵。而是世尊欲冲宣此意而说戒也。大同至圣法，十戒作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诸天神龙王、阿修罗众、阿修罗等众，常欲于天花以供养彼佛。诸天祭天鼓，并作众祭药。向风吹尾花，更遇星豪者。过十小节矣，乃得成佛道。诸天即世人，信皆怀荣耀。彼佛十漏子，皆于其眷属，千万亿围绕，具行至佛所。头面礼佛座，而请转法轮。圣师子发语充乐即一切。词中呢，上面是长文，底下呢是重诵，重诵上面的长文。从上面的长文当中，看这个重诵句子，基本上可以理解的，就是啊。下边，世尊甚难治，久远时一现，为搅悟群生，震动于一切。啊，这个第二是第一颂呢，微光明照动。夫处世，夫成道，都放光，是震动于一切。下边呢，送梵王来请东方主世界500万亿国，梵宫殿光耀，细说未曾有。诸凡见此相，寻来至佛所，散花以供养，并奉上宫殿，请佛转法轮，以戒而赞叹。佛知时未至，受请默然坐。三方即四位，上下亦附耳。散花奉宫殿，请佛转法轮，世尊甚难止。愿以本慈悲广开甘露门，转无上法轮。你上文这个长文当中知佛了，过130劫，过什么百千啊，这个诸方所见的不同。下边送这个进游，除诵转半字法轮，二顺转满费半明满法轮。无量慧世尊受彼众人请，为宣种种法，四谛十二缘，无名至老死，皆从生缘有。如是众过患，汝等应当知。玄奘释法时，600万亿该，这个该呢，就是万万为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啊。尽诸得尽诸苦际，皆称阿罗汉。第二说法是，前万恒沙中于诸法不受，亦得阿罗汉。从事后得到其数无有量，万亿劫算数不能得其边。 这段文开始这个两句，无量慧世段受彼众人请，就是送这个受请啊。下边有半句是正转啊，为劝种种法，四谛十二缘。下边有三个句子是从闻法得道，从无名至老死皆从生缘有，是有必即必有，无名为行之生缘，行为事之生缘，乃至生为老死之生缘，知其过患，则当用观之力灭彼无名，此灭故彼灭矣。这上来已经讲过了啊，四谛十二因缘。第二呢，送转废办明满法轮，使石漏王子出家做沙弥，结共请彼佛言说大乘法，我等即迎从，迎从就是眷属啊，皆当愿得如世尊慧眼第一境，佛之童子心，宿世之所行，以无量因缘种种诸譬喻说六波罗蜜，即诸神童事，分别真实法，菩萨所行道，说是《法华经》，如恒河沙界，彼复说经已，静是入禅定，一心一处坐，八万四千劫。这段文呢，前两句是个送这个诸子出家，下边有漏句呢是请法啊，这个文字大家顺一顺就会了啊。福祉以下啊，这个送这个请，第四呢是受请，中这有两万劫。这个两万劫先说法，两万劫中不能说是不说法了，就先说房长，后说房若多若，四两句呢正请说法华经啊。下边是诸沙弥等知乎禅未出，为无量义众说乎无上会，这个此中是上文呢，就石漏王子复作讲法华经的这个意思啊，各个做法座说是大乘经啊，于复宴祭后宣扬诸法华，一沙弥等所度诸众生有六百万亿恒河沙等众，复讲石漏王子复讲法华，戒缘啊，生生世世于是俱生，此中说是彼佛灭度后，是诸闻法者再在诸佛土常于是俱生，是十漏沙弥具足行佛道，今现在十方各得成正脚，而是闻法者各在诸佛所，岂有诸生闻见教以佛道，我在石漏树曾亦为汝说，是故以方便引汝去佛会。这个佛的不可思议境界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曾讲过如来的无际化化禅你像我这个人呢今生你是做我的儿子来生你就给我做儿子这个没得一定的没得一定的这多得很，世界上是多得很多得很 割了一个世了就认不得了。他今生来生给你做儿子去，他前生就是你的老子，你做你知不道，不知道啊？你看这个佛的境界，释迦牟尼佛就是大通智胜佛的石漏王子的最小这个儿子，最小这个儿子。大通智胜佛称呼，比释迦牟尼佛称呼又晚之又晚的，不晓晚多少就转了多少多少劫数的，啊，这诸佛的菩萨呀，今生我成佛啊，你是古佛带来的，衣服处事千夫护持，大家都来帮忙，啊，就是这个样子。此中呢，这个十漏沙弥具足行佛道，宣传法华经，十方都成了佛了，啊，十漏王孙八面正金身，他这个我看后头有一个赞子，我这个本子上呢，善根普任弟子蒙恩，化成虚设莫为真，再观至圣音，十漏王孙。八面正金身，啊，说是又称石漏王子，又称为石漏王孙。石漏王孙就是转轮圣王，那个大通智胜佛的父亲，啊，各在诸佛所，其有住声闻，啊，就是我们这个，您看看。释迦牟尼佛做十漏王子复讲法华，啊，受释迦牟尼佛的教化的，那个时候受十漏王子的教化的，到了今生呢，已经也证了小乘果了，啊，证了小乘果，那是全进入了化成，化成既然是化的，废权显实，见教以佛道，啊。我在十六树啊，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我就是十漏王子之一呀，啊，亦曾为汝说啊，不是现在跟你说法华经，在那个时候就跟你说了，啊，这里中间退大了嘛，退大向小啊，到现在呢，哦，中间是加以，先是给予重，中间给予成熟。到现在呢，可以解脱，开成显示，啊，是故以方便引入去不回。你看这个佛呀，这个大慈大悲度众生啊，啊，要费了多少心血，啊，佛恩难报啊，啊，没有佛的教化，我们拿什么能了生死啊？啊，啊。下边以是本因缘经说法华经，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是三周说法，啊，法说周、譬说周，第三的是因缘说周，我不是一生一世教化你们了，无量劫来与世俱生啊，都跟着你跑啊，生生世世不舍，你说佛教化一个众生，就是做父母的带领一个小孩子，我看那也还不容易呢，啊，你看父母啊要生个小孩子也不会跑还不会爬呢，你看那个心心念念那个，你看能够父母能够舍不能舍啊，啊，吃饭睡觉做梦他也不能舍啊，啊，啊，父母啊也不过是生你一个生身呢，啊，佛生你这个法身呐，啊，那个比父母带着一个小孩子下这功夫，那是大的不能比喻的，啊，以是本因缘，今说法华经，令汝入佛道， 啊，慎如怀京剧，不要对大乘法怀有恐惧之心。哎呦，这个佛法太难太难了，这个佛法怎么修好的，叫我度大众，度那么多的人，我也不得个本事啊，不要怕啊。所以发要发大心啊，积累自己的功力啊，什么事情都是学得来的啊。譬如显乐道菌雀多毒兽，又复无水草，人所不畏处。无数千万众遇过此显道，其路甚旷远，近500由旬。是有一导师，强势有智慧，明了心决定，在显即众爱。长文当中讲的旷却无人，今此颂当中呢，说是菌雀多毒兽。人譬如菩提涅槃，兽譬如烦恼生死。兽多而且有毒，正是以小鸡见死鹤，见此何重啊，捂住的障身，不得行大之道啊。水譬于禅定，草譬智慧，强势二句送这个聪慧明大，再显一句送善知显道通塞之下。上边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旷觉无人，一个有人一个无人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要是没有人，没有人就无所依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大乘法是游人可依的，行这个500由旬的成佛的这条道路是游人可依的啊。什么人可依啊？生死中有涅槃，烦恼中有菩提，我们就依这个啊。就依着这个行这个500由旬，我把这个这一点呢给大家读一读啊。讲了，众人皆疲倦，而不导师言：我能今顿化，于此欲退还。顿化，顿呢就是倦顿啊，顿就是倦顿，顿化困倦了，读着顿，欲退还。退还，退什么还呢？就是退大向小，为之退大退还。导师作是念：慈悲甚可悯，如何欲退还呢？二十大珍宝啊，寻视四方便，当设神通力，化作大成果。神通力就是权，大成果成是内成，果是外成。这里呢，这个成果它说的稍微具体呢，比上面这个大成这个说的具体一点啊。那个城里乡既然进到城来，要得到休息，也不能没有房子啊，也没得睡觉的地方，没有也不行啊。是庄严诸舍者，周匝有园林，曲柳居玉池。那可见的那个方便有余度啊，啊，也不是像我们这个人间凡圣同居度啊，啊，方便有余度啊。 你还是蛮好的。 嗯 嗯，比我们这个人间要好的不挑多少倍的，没得生死。那甚至于说，比那个方便，比那个繁盛同居净土还要好。繁盛同居净土，它还没有破见此合呀。这个方便有余净土的人，都是圣人所住的，啊，都是三乘圣人所住的。修一个三乘圣果也不容易啊，啊，在这个成佛的道路上能够走到三百由旬，那是相当不容易的。就佛来讲可以谈篇赤小，就我们来说我们还是不能企及的。他这个呢，成果舍这园林曲流浴池冲门高楼，这譬喻啊，这个有余无余二乘的涅槃，舍这二乘的生慈缘慈，生缘二种慈悲啊，譬喻二乘的深空至净园林，譬如二乘的总持无漏法林，啊，二乘也有总持法门，啊，曲流九次地定，浴池譬如八解脱，充满譬如空无相无愿三三昧门，啊，也譬如二乘的重空三昧。啊，这个空空重空三昧呢，就是生空法空乃至无愿亦无愿。嗯，高楼阁譬如尽智无生智，均出三界高览。嗯，男譬如智慧，女譬如禅定。这个底下呢，就这个就关心是智体周遍如城，善法圆住为果，毕竟空为舍者，性具万恨为园林，九种大禅为曲流浴池，生法二空为重门，一心三智为高楼阁，直善能成自行如男干家，慈悲能外化他如女外室。下边诸人既入城，心大欢喜，皆生安隐想，自谓宜得度。啊，导师知悉已，既重而告言：汝等当前进，此时化成耳。我见汝疲计，中路欲退还，故以方便力全化作子成。如今亲精进，当共至宝所。你看看呐，啊。导师知悉已，知悉已就是三乘人呢已经证了这个小乘之果啊，到了这个有余果。嗯，我与余果作福啊，为之说法华经，这记中而告言：汝等当前进啊，这个地方是化成，给你暂时止息的啊，你们这走得辛苦了啊，中路欲退还，汝当勤精进呐，啊，当勤精进，什么叫勤精进呢？叫发大心，啊，精进佛道。 我亦复如是为一切导师，这是一法合。见诸求道者，中路而懈废，不能度生死，烦恼诸贤道，故以方便地维系说涅槃。二乘所证的这个涅槃，是为了二乘人止息分断生死之苦的。言汝等苦灭啊，所作皆一半。但那个时候呢，是所作皆一半，进入保守以后呢，都是所作未半啊，所作未半。既知道涅槃，皆得阿罗汉。阿罗汉是五生，不生于三界，而乃即大众为说真实法。那么可见的，说这个化成，那可不是真实法，那是全的，啊，不是实的，啊，那就不空圈狂小而又度一余界。既然是化的，马上这个化的就灭了，就没有了，没有了。是诸佛方便地分别说三乘，唯有一佛乘系处不十二，不说二。系是中间的止系，就像我走路一样啊，想达到一个目的地，不是一步就能够到的啊。既然不是一步就能够到，那就中间要有一个休息的机会。啊，有个休息的机会，一步一步朝前走。今为如说时，如说得非灭，为佛一切智当发大警戒。如说得非灭，如呢就是指这个进入化乘的这个三乘人啊，他自己以为是我已经得到灭度啊，已经得到安隐，实际上呢，非灭，如说的非灭，啊，非灭，非灭就是非是灭，非灭的灭就是灭度了，非是灭度，啊，你还有好多的事情还没有灭呢，无灭也没有灭呢，尘沙也没有灭呢。为佛一切智当发大境界，如证一切智实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真实灭。那么既然是非灭，到了什么时候才这个真灭呢？啊，有一个期限的。证到一切智，有了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无量功的啊，还有具足三十二相。二乘人哪有三十二相啊？没有的啊，乃是真实灭。这个呢，我好像晓得还有一点啊，诸佛之导师唯系说涅槃，既知是系已，引入于佛会。最后，唯系说涅槃，这是个全；引入一佛会，就是实。《法华经》有好几个地方都是讲的这个开权显实。开权显实，如来给这个三乘根性的人做三周说法：法说周、毗说周、因缘说周。现在呢，到了这个地方呢，这是因缘说周呢，已经。好了啊，今天呢我就讲到这个地方。